于是大家都围了起来看尸体，只有牛角说太不吉利了，死活不肯看上一眼，躲在角落里看着他们。六子看着那个女尸说， 奇怪啊，她的感觉像是被活活掐死的，前面如果有那么大的动静，我们又不是死人，应该可以听得见呀，怎么就那么死了呢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女人躺在我怀里了，如果是我杀的她，你们都是死人吗？会听不见啊？ 安宗嘴里在逞强，其实心里已经非常害怕了。 是想你睡觉的时候莫名其妙有一具女尸靠在你怀里，你能不吓得尿裤子已经算爷们了，况且她还死得那么诡异，这衣服到底是她自己穿上去的还是死后给人套上的？ 他咬着嘴唇不让自己显得太慌张。白羽虽然一直没有说话，但是他的眼神却越来越冷峻。那个懂一点医术的刘涛说， 大小姐是窒息而死的，没有人掐她的脖子，她的脖子上没有勒痕，我怀疑是不是天气太冷赶路赶得太急，而她有隐性的心脏病。 这些话都是说给外头人听的，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人绝对死得不单纯，至少不会有谁犯心脏病不去找药，而是找件黑袍子套。不过还是宁愿去相信那是心脏病，听起来比较靠谱，否则大家都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山洞里待着了。那些人找了一个黑色袋子把女尸装了进去，那个叫阿祥的人想要把尸体搬运出去，但是遭到了曹阳冷酷的拒绝。阿祥好像很怕他，只有看着心爱的女人继续待在这个阴冷的山洞里。他最后给她理了理头发，突然他的手停住了。曹阳问， 怎么了？ 奇怪，娟妹的头发是棕红色的，怎么会变成全黑的了？ 所有人的心里都咯噔了一下，因为他们到山口的时候就都戴着登山帽了，根本就看不出头发的颜色，所以说感觉到异样的只有另外八个人而已，他们的眼中都出现了一种见鬼了的恐怖神情。尸体的脸苍白的露在黑色的袋子外面，眼神十分触人。曹阳快速的拉起袋子，然后严厉的对阿祥说， 娟妹一直都是这个发色的，你不要瞎想了，如果你再说这种话的话，我会留下适当的物资，你一个人下山吧。 阿祥眼中出现了愤怒，但是很快他的愤怒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服从，甚至是一种懦弱的惧怕。六子拍了拍安宗，让他坐到了边上，拉着他的手臂说， 别说话了，再说下去你就更招人恨了，他们这群人从进山开始脑子就一直短路到现在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实在太邪门了。 白玉守在角落里没有说话，他几乎没有怎么看尸体。安宗挪到他边上，想要问问他的看法，但是他却向他做了一个不要再说的手势，然后在安宗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字 T。 安宗没有搞明白，但白玉向他摇了摇手，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种行为表明这些事他可能都想到了，不过随后他露出了一丝苦笑。安宗懂他的意思，他们现在能做的除了见机行事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不过既然他敢走到这一步，就不会被任何东西吓退，或者说人到了将死之期也就什么都豁出去了。他裹着毯子盯着火光，做着最粗浅的推断， 这群人来得很突然，从他们的目的地来看，显然也不是为了观光的，更不像朝圣者。他们一直都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惕性和纪律性，但如果是当兵的，也不会是这副德行啊，又不像是民国军阀军队跟土匪似的。难道是盗墓贼偷猎者，还是一些极端的民族宗教组织啊？ 安宗越想越混乱，干脆侧卧在睡袋里。 换一种想法，用白衣的思维方式，他喜欢把问题完全连起来看，那我也这么做，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先不管这群人什么目的，什么身份，他们来到这里绝对不简单。他们一进雪山，那些鬼魅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莫名其妙的死亡，并且他们沿路做了记号，好像是在引导什么找到我们一样。而白毅用一个替字作为提醒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他们和那些鬼州的冤魂是有所联系的？那样的话，他们的目的说不定也是河伯殿。而我之前所感觉到和那些看到的鬼魂，貌似都是我遇见八孔之时死去的人。那么他们会不会是被这些咒鬼所替代了呢？ 想到这儿，他就再也不敢往下想了，突然心中有了一种他们干脆再死几个的恶劣想法。如果事情真如他的推测，到后面那些人绝对是一大阻碍，到时候必定会对他们造成威胁。就这样，一群人和一具怪异的女尸被困在一个山洞里整整一宿。他们显然十分看重这个女人，她的来头绝对比之前那个得哮喘的大。外面是犹如修罗炼狱的暴风雪，呼啸的声音仿佛是这个女人亡魂的哀叫。牛角躲在角落里喝着酒，眼神十分复杂。其他人像是守灵者一样围着那具女尸，生怕她再有什么诡异的事情发生。为此，他们还把女尸的手脚绑了起来，就连嘴巴也塞了布头。这种行为虽然很不厚道，却最能说明他们有多忌讳这具尸体了。清晨的第一道曙光，他们是晒不着的。牛角看到天差不多亮了，雪差不多停了，就连忙整理行李准备走人。只有那个叫阿祥的最后看了一眼这具女尸，他最后摸了一下女尸的身体，也背上行李和他们一起出发了。安宗知道他心里不好受，可也没有办法，在这种情况下背着尸体上雪山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己也成为一具尸体。牛角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已经变得十分沉默了，连安宗他们他也不太想搭理。总之，他只负责牵着头马走自己的路，别人的事他是一点也不想管了。昨天晚上的雪要比想象中大许多，他们走得分外吃力，没有任何人做无意义的闲聊，都是闷头赶路。现在只有一个女人在这里，11个男人得分批铲雪开道，有些地方马匹不愿意走，就只能够绕道。白毅告诉安宗，这是有道理的，马匹或者是牦牛走惯了这山路，他们会对前方的路是否危险有预知能力，所以如果他们死活不肯走的话，就绝对别硬拽。到了午休的时候，牛角让他们停下来休息片刻，期间吃了一点干粮，还没等消化完毕，牛角就又催促快走。他们也没办法，知道牛角在害怕他们所招来的东西，他挥动着鞭子赶马匹，他们像一群行军蚂蚁一样奔波。不过这一点还是有好处的，首先是安宗不会感觉到太寒冷，其次是据说在转山处有一些藏民居住的地方，到了那里他们就可以不用睡睡袋了。所以抱着望梅止渴的心态，一群人一路狂奔。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白毅就发现出了问题。他拦住了牛角说， 你是不是走错了？这一带的地貌怎么像冰川河道？ 没错，就是那么走的。 你绝对走错了，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？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这个牛角有些不太正常，他的行为有些木讷，走在前面机械化地抽着马鞭子。一开始的牛角抽马是很有技巧的，他很爱惜自己的马，在他的眼里马匹仿佛是他的兄弟，有些马薄弱的部位他是不会抽的。但现在感觉他根本不顾惜这些马，好像他们的死活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白毅一看大叫不好，他连忙拉住牛角，牛角发狂似的挣脱开来继续往前走。因为马都是听他的， 所有的马也都像是被催眠似的往前走。